我努力记得笑容，安慰不总是对的，会撕裂伤口，不是不肯讲心情，而是说了谁又懂。以为在恋爱会找到幸福那种，以为不快乐理由是渴望不同，一次又一次分手，忽然有感受，越要完美的往往越渴求成伤痛，总是会后退寂寞，岁月它从来不退后，舍不得以前任性自负放弃的，也就错过可以带来未来的。谁不曾为难自己才慢慢看透。 所以天苦了，话题没了，聊什么呢？要天天的见面，会很累的。

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你手去追，我又怎能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累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能无可退？曾经深情，你给了谁？ 太阳。

should know it's all about